尽还原。你说此山不负两人千里共婵娟，怎奈人世 冬夏 潮汐未曾罢，在地里间放出精华。往来难兄情谁似瓦，将日月山海一笔消纳。只信你不作答，众生相遇外寄生涯。不必英雄名讳，这两个就是地久家。向江南折过花，对春风与风老，动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。人世很相逢，知己心有七八，要我海棠去醉，愿望到烟霞。向江北云过马，对西风与黄沙，无情也似我迎剑锋斩桃花。人世难相逢，借青山催白发，感慨微霜雪相赠，眉间一道疤。当此时一树都算鲜花，来黄北成就天纵我潇洒。风流不曾老，唐家常奏年华，凭我纵马去过剑地杯中觅生涯。当此时生死也算鲜花，来黄长好醉不负天纵潇洒。风流不曾老，唐家常奏年华，凭我自由去之纵宽两不为下。 细雨漂泊，天地一身骆驼，夕阳佝偻照着趟不过的河。风也走，在红尘为身又辗转，余晖生尽血色尘。 路起路边分钟如千万魂灯错落，少年老者白骨遍地为土绝， 必将一身波波带你受人罪恶，回生无害无常，与山河轻描摹，十岁真魂颠倒，乾坤洗剑杀消磨，血气无人早晚，相扶黄泉月， 但求回真 青冰容颜老，为谁暮春？ 红绡，困顿新曲破木桥，真情未了，他说来生愿借康里来报，心如真如泪一若知何自了，明前心潮为他多朋友几少，恍然听闻清明错，断弦怎能跳，那庭外的鬼子因人人俱老，那庭外的鬼子因人俱

将情梦不见放入天潇洒，醉里看月破雾朦胧烟消云烟是去年，梦境似无时间，似花年云何人愿，灯火照人间相思不得 脚步流萤摇花落青山，而情人千里梦成书一远，过小院忆从前，桃花人面皆不见，一指间难切片，醉生梦死且流年，细雨时草连天，忽闻子规啼花前，有情人已无计再相见，相空闲。 问南国空楼满纸飞鸟不歇，听北地寒风吹彻何处似尊前，应书记 小小孤留一笑花落青山，而几人千里红尘数一缘。过小院一层天，桃花人面皆挂针，一指间难写点，醉生梦死却流年。细雨时草连天，忽闻子规枇杷前，有几人一目即在相见相空闲。 只为你守，这一路就能走到白头。隔世的你挥挥手，月光依旧，忘了谁的温柔，谁的 却似有一帘霓裳烟，碧水连连，映

寂寞忍不住，我无限让眼泪长流。我独酌山外小阁楼，饮一夜相思愁，最后让人烦忧，心事难受。山外小阁楼，我沉吟小舟，放思念随风漂流。

阳星河渡流淌，天晴朗好风光，若你不在身旁，难上苍穹又怎样，穿过空荡将寂寞豢养，过一双天地坠落泪

依然。天色真天蓝，波光似锦缎，追着零星白帆，事情满千军难，宇宙极为干，鸳鸯凭绚烂，青色相伴，一夜晴川，一双桨游览，一面江风微拂素罗衫，雨过点点聚散，海内声声浅淡，天晴晚，炊烟袅飘烟斑，一夜晴川，一双人太缓慢，执手相看，把酒当歌言欢，红尘路漫漫，愿今生与你共 我又如果谁的话， 少繁华， 乱了金星声色呀，一缕烟波散天涯。 Thank you. 琴上别好了晚霞，你会送我千匹老马。正路过烟村里人家，恰似当年故里正飞花。醉过风，喝过茶，寻常巷口寻个酒家，在左街算老友，碗底便是天涯。天涯远，无处不为家，蓬门自我也像黄沙。论一气孤寂多火寡，占三分便敢自称为家。刀客桌却也耍，偶尔闲来问个声杀。美德英雄名贵，点亮些旧时第九家。像江南这国花，对春风雨横拉，多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。人世肯相逢，知己心有七八，要我排看去醉眼晚都咽下。像江北迎国马，对西风雨黄沙，无情也似我相见地战桃花。人世难相逢，写青山催白发，慷慨为霜雪乡，怎没见一道几开月花，浓醉到五分不还家。漫说到木下少年时，敢跨玉带宝剑轻纵马。灭星子成霜花，旧茅草也比神仙塔。教游人忆南北，洒路不及冬夏。冬夏好气未曾罢，在地里见风出金花。问来人胸襟谁似我，将日月山海一杯少纳。是姓名不作答，转身向云外寄山崖。不必英雄名讳，寄两个旧时第九家。像江南这国花，对春风雨横拉，多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。人世肯相逢，知己心有七八，要我排看去醉眼晚都咽下。像江北迎国马，对西风雨黄沙，无情也似我迎剑锋斩桃花。人世难相逢，写青山催白发，慷慨为霜雪乡，怎没见一道 一滩血，借用渔火 睁开愿梦水千叠，今宵与风露中星辰非昨夜，都不似水眼前。眉间点雪衣上牡丹，与相遇孤寒，故人泪落曾茶酒肝胆，似这清风明月凌霜傲雪，醉醒这双眼两处茫茫可相见。 把酒煮东风，借竹山歌与光的从容，明悲人间事从此不可忘。 我拂见过群风，云深不知竟一人一骑青山起冲，回眸一眼就心动。是谁当年谱写 无意扣锦案在琴弦的指尖， 似曾相识笑靥惊鸿火一瞥，原来从未忘忘却。眉间点雪衣上牡丹，与相遇孤寒，故人泪落曾折旧肝胆，似这清风明月凌霜傲雪，醉醒这双眼两处茫茫可相见。把酒祝当风，借竹山歌与光的从容，明悲人间事从此不可风，云深不知今一人一骑青山几重，回眸一眼就心动。 那酒煮东风，酒煮当时携手的珍重，春秋千万种，只为谁附拥。 若化身去年花，雾中烈日今一开一落，醉倒芳丛，回眸一眼就心动。若化身去年红，雾中烈日今一开一落，醉倒芳丛，一眼岁月都无穷。 你不在身边，一 生只愿钟情你一个人，守一座孤城，用我一世今生来换你一场缘分，你却只陪我走一程，止步于那扇城门，我奋不顾身，却空余恨几寸。 昼夜更迭，你不在身边。